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空云量将继续增多，以羽毛状的高云为主，云底高度通常在7000米左右或者是以上，透光性比较好。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与昨天的最高气温基本持平，天气总体感觉比较舒适，加之空气清新，气象条件对户外活动有利，只是空气干燥，应该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5到23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什么是美？人是什么？自由是什么？人应该如何活着？哲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学哲学？苏菲的哲学课在法国长销12年，这是哲学家父亲生前写给女儿的30堂哲学启蒙课，是留给女儿最后的人生礼物，更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写给青少年的30天哲学启蒙。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苏菲的哲学课，告诉孩子为什么要独立思考，教会孩子如何建立独立思维能力。读书俱乐部开学季，邦冰博士今天谈哲学，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先来介绍今天我们的节目安排的内容，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啊，开学季的书籍。今天带来的是苏菲的哲学课，这本书呢是未读思想家最新出版的一本哲学类的书籍，同时呢也是未读思想家带给所有我的学生朋友的开学季的啊，这样的一本书。那今天来做客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啊。他本身和哲学有关系吗？方冰博士， 我本身应该是一个哲学的爱好者。当然，在人生当中，我发现哲学是大有用场的。今天我们开头的片花，我觉得做得特别好，突出了几个在哲学中讨论的，而且和我们的人生非常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其实我特别想通过今天的节目告诉每一位朋友，哲学并不高深莫测，哲学和我们每日的生活都有关系。 哎，比如说吧，今天我们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啊，学者也是著名的书评人汪冰博士，那他呢就在刚刚过去的啊这个假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假期的这样的，比如教大家吃喝玩乐，然后好不容易到开学了，他带给大家的是哲学课，总之和数理化都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所以说汪冰博士，你这样的做法和哲学有关系吗？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解释哲学是什么的时候啊，说哲学是所有科学的等于是源流，应该是在最上面的部分。哲学解释是什么问题呢？刚才刘莎说到了数理化， 我不妨就借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苏菲的哲学课中的一部分内容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书中呢很精到的解读了哲学解决的往往是为什么的问题，而我们的自然科学往往解决的是什么的问题。换句话说，比如说我们说到人啊，我们每个人应该是从小到大对自己都有很多很多的观察，关于什么是人，这本身既是个哲学命题呢，可能也是个生物学和医学的命题，就是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人有如何的特性，跟其他的种群比较起来等等等等啊，关于人的定义。但是人为什么会存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者科学可以解释宇宙，甚至由宇宙产生的假说，比如说大爆炸学说，但是宇宙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不是科学能够解释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万事万物当问出一个为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小时候我们特别喜欢问，大人可能很多的时候挠挠头就说这没有什么为什么，但是恰恰当我们的小朋友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和问题萌芽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具备了一个哲学的头脑。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哲学是什么，王明博士呢从理论角度跟大家做了一点分享，但是我们仔细的啊来想一想，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数理化，谈到哲学，那如果你认为你的人生啊就是学好数理化的话，那这不是哲学。哲学是什么呢？哲学是通过在你的人生当中学好数理化，能够让你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而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哲学了。 比如说人生真的有意义吗？如果有意义是什么呢？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呢？或者我们说的更宏观一点，关于宇宙存在，宇宙存在究竟是老天爷掷骰子的一个游戏呢，还是有其冥冥中注定的成分呢？宇宙的意义和演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说到这儿，其实很多的人都知道科学不断的在演进，填补了越来越多我们知识上的空白，但是关于思考的空白，我觉得很多时候还需要哲学来提供。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说了，那我平时也很少接触哲学，一说起哲学大家觉得不仅高大上，而且高深莫测，离我的生活太远了。我想要是在地铁上有谁拿了一本哲学书在读，应该周围如果看到的封面啊，知道那是本哲学书的人会很惊讶吧，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还要去读哲学书呢？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特别需要去读哲学书。比如说哲学其实这个词啊 philosophy 它的希腊文， 你说的是法语还是希腊文？ 我说的是英文 philosophy， 然后它的希腊的原文其实是爱智慧的意思， 还有爱知识， 爱知识。那其实这个如何去表现你对智慧和知识的爱呢？书中有一章专门讲到了关于质疑的精神，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真的就是它应该的样子吗？或者是真的是唯一的可能性吗？它一定要这样吗？有别的可能吗？其实这样的质疑精神啊，我觉得是一切智慧和知识的来源。就好像科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演进方式，就是质疑自己，所以科学在不断的迭代增长，过去的规律可能已经被证明过时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当你们毕业的时候在大一大二学的这些基础课，可能课本上的很多知识都过时了，但唯一不过时的呢就是探寻知识的这种思考的路径或者提出问题的方式。 你知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感觉到知识过时最快的是什么吗？你还有印象吗，汪明博士？咱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谈到电脑啊，最开始的时候你进机房还要有一些仪式，我说的并不是说什么什么这个程序的仪式，并不是什么这个和某些的思想有关系，而是说你要进机房你得要把手洗干净了，要换拖鞋，甚至有的时候还需要有一个外的罩衣啊，是为什么？是为了避免你带了很多的灰尘进到这个计算机房。那时候计算机是很珍贵的一个物件，然后慢慢的呢，那时候还学什么 basic 语言吧？ 对 ，basic 然后呢，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啊，其实很快也就几年的时间，计算机就已经成为了普通人家的一个必备的电器，不仅是学习用，有的时候娱乐呢也是使用。而那些使用计算机之前那些仪式啊，什么洗手啊，没有焚香啊之类的等等的这样的仪式呢，其实也已经跟大家平常用电视用冰箱是一样的。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学到了一个词汇，就是计算机是平均6个月到18个月就要更新迭代。所以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哦，原来知识是这么快就一代一代的变化了。 然后那个时候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知识，其实是时刻都在更新的。 嗯，就像我们的这个程序编程的语言，从 basic 到后来的各种各样的现在我都叫不出名字的语言，语言在变，但可能从编程的角度，专业的角度，他思考的方式，或者说他去解决一个难题的步骤和策略，可能在根本上的改变并不大。这也就是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点，教会大家去思考。书中专门讲到了一个观点，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翻译呢也很接地气。这一章是第二章，叫防火防盗防人生导师啊，这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特别需要的一种精神，就是质疑精神。那如果我们在成长道路上经历过迷茫和挫折的时候，都特别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带领我们，这个需求本身没错，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导师。但是如果你把导师当作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去百分之百的追随，而没有自己独立思考，那就像书中说的，我怎么知道他说的一定是对的呢？如果弄错了或者是骗我怎么办呢？或者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人生导师好像只有一个考量标准，就是你比我活得成功。我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在我们的网络上看到好多成功人士的文章，他们也自居为人生导师，确实很多经验是值得大家去分享和借鉴的。但是这里边往往就有一点是被大家忽略的，我们看到那些人生故事的时候，分析文章的时候，经常忘了一个效应，叫幸存者的偏见。就是活下来的人和成功的人，在回忆起他们成功因素的时候，跟你说的未必是全部的，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只是他以为重要的，或者我们以为重要的。 甚至还有大家想起来那句话，叫成者王侯，败者寇。 对，而且我相信就像我们读史书一样，读传记一样，很多所谓的真相并不是出现在这些书中，所以有的时候当你不带质疑精神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糊里糊涂的，就像看八卦新闻一样，今天相信爱情，明天又不相信爱情，但你其实并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没有质疑精神的人，在今天这个声音嘈杂的时代，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状况，要不就随波逐流，没头没脑，总是去追热点，但最终形不成自己独立的见解，最终这个人生可能也不能过成自己想要的人生。 前面呢，听了汪冰博士啊这样的介绍以后啊，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一本苏菲的哲学课啊，在我们开学季带给大家的书籍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它可能并不像数学、化学或者科学，让你立刻就能够提高你的成绩，让你在某些方面啊能够了解原来是这样的。但是它教会了你一种方法，教会你怎么用不论是数学也好、化学也好、哲学也好、物理也好或者医学也好，然后指导好，通过这样的方法啊，把这样的学科融汇到你的人生当中，指导好你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有的时候走错路特别可怕，南辕北辙，你还不如不走呢。 说到南辕北辙这件事情呢，那就是较早的学会辨别方向，学会寻找自己人生的道路，那就是个好福气了。让孩子有这样的好福气是家长的责任。其实家长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呢，我觉得就是教给孩子有这样的辨识路标，包括为自己的人生导航的能力。所以中国的很多父母啊，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的导航借给孩子。就是你坐副驾上，爸爸妈妈来开车，爸爸妈妈经验丰富，但是早晚他是要独立驾驶的。担忧是我们父母送给孩子最糟糕的礼物。 你可以赌一刻，你比你的孩子寿命长。 对，但其实最好的礼物呢，是教会他独立的去面对人生的风雨，包括驾驶。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他越早开始，你越早能陪他一起练习，越早能看着他成长，可能你就越放心。所以这本书的来由就不得不再说一下了。刚才片花中可能有朋友听到了，这是父亲写给女儿的。这位父亲呢也挺了不得的哈，他是一位法国父亲，也是一位颇有盛名的当代哲学家。在2002年的时候呢，这位作者多米尼克·贾尼科当时是64岁，在那一年的八月，在女儿苏菲高三开学几周前，他突然因为疾病离世了。家人们就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一部刚刚完成的哲学书稿，这个书稿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位父亲准备送给女儿的开学礼物。那这份礼物中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我们今天手里拿到的这本畅销了十多年的通俗的哲学读本。这本书非常的亲切，亲切是指门槛很低啊。30章的内容，30天的时间，每天只要你花15分钟，就可以大概的知道哲学这座大厦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大厦的一些 门牌号里住着哪些声名赫赫的、对哲学发展和人类社会有过巨大影响的哲学家？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什么是美？人是什么？自由是什么？人应该如何活着？哲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学哲学？苏菲的哲学课在法国长销12年，这是哲学家父亲生前写给女儿的30堂哲学启蒙课，是留给女儿最后的人生礼物，更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写给青少年的30天哲学启蒙。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苏菲的哲学课，告诉孩子为什么要独立思考，教会孩子如何建立独立思维能力。读书俱乐部开学季，邦彬博士今天谈哲学，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苏菲的哲学课，王彬博士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是一节哲学的内容啊。说到了哲学，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教你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然后走好你的人生每一步的啊这样的路的啊方法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苏菲的哲学课当中啊，这本书又谈到了哪些的内容呢？王彬博士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想这样的有一些，毕竟是一本新书嘛，有一些读者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还没有拿到书，这样呢我们做了个介绍之后呢，方便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收听。其实就包括啊这本书当中的目录里面的那些题目，为什么有这样的题目，你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 嗯，其实说到这本书的内容呢，我觉得就是几大问题啊。第一个，关于哲学的定义，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独立的思考，以及在哲学的简要发展史上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哲学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三个呢，就是哲学和生活的密切关系究竟是什么，就是如何把哲学应用到生活。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是这个书中的核心问题。所以这三个问题的内容也决定了这本书啊，如果我想提前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朋友会读，或者说什么样的朋友可以从中获益呢，一种就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哲学的门外汉，可以把这本书当做一个门票或者是入门，根据这个入门你可以大概的了解原来哲学可能和你想的非常的不一样，它和你的生活关系密切。那还有呢，就是想系统学习哲学的朋友，这个系统学习不是说以专业考试或者拿证的方式，而是就想走进哲学的大门，系统的增长自己关于哲学的智慧和知识，其实关于人生的智慧和知识，那这本书是个很好的索引，因为提到了很多重要的哲学家。在最后呢还有相对应的书目，就是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哲学学派，你要去了解什么内容，这些都可以成为你阅读这本书的理由。当然更重要的是啊，我觉得这本书因为是给女儿写的，一位父亲64岁的父亲给自己马上要上高三的女儿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做一件事情，就是亲子阅读。这里边很多的问题其实是我们一会儿要讨论，比如说什么是美的问题啊，自由是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孩子到青春期以后对自由有很多的需要和向往，但是自由真的是什么，真的就是说不顾爸妈的反对啊，想玩游戏到几点，到几点是真正的自由吗？那自由该如何获得，自由要不要有边界，那自由如果影响到别人的自由，那还是自由吗？还是放纵呢？这些话题其实都可以引发家庭的思考，但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家庭饭桌的讨论或者闲谈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关于学习的讨论，生活的讨论，但如果我们能够去讨论一下哲学问题，可能会训练家里所有人的思考，也会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刚才讲到的质疑的精神呢， 好奇的精神呢，甚至对事物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嗯，王冰博士，你是心理学的专业人士啊，也是非常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所以就问您一个问题啊。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不瞒你说，我觉得有一些章节我看起来还比较通俗易懂，但有一些章节我觉得吧，真的也看起来啊，挺让人这个头皮发麻的，因为确实他是文，不能说是文字游戏吧，但是确实是在绕来绕去。你觉得这位父亲啊，写给高三的女儿的这样的一本书，如果从女儿的接受角度，他这个年龄的接受角度，你认为合适吗？ 嗯，我觉得知女莫若父母，可能他的父亲对女儿是有一些格外的了解，或者说这种写作风格也是他跟女儿对话的惯常方式。 嗯， 但是确实像刚才刘莎所讲到的，在读有些章节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辅助的。如果是对于比如上中学的孩子们，他们可能会提出相应的问题，那也这给家长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你要不要先读一下，要不要先去好奇一下这本书中所讲到的内容。但是读哲学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难为自己大家千万别为难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了。 那我看一下，如果要不为难自己的情况下，我看这本书呢，我觉得第一章就是前言部分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然后从第十几页开始一直比如说什么哲学等于史学嘛，哲学是个合成词啊等等的啊，我觉得一直到70页之前吧，我觉得这以后我会看起来比较顺畅就是要搞懂啊哲学是什么。他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我先拿到这本书我就想看看在这本书里面哲学到底是什么，结果就挨着这个章节翻，然后我就挨着页的找，他就是不告诉你，然后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事例来综合的告诉你哲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是对于像我这样的脾气急的人，我就觉得哎呀找了半天我已经找晕了。反而到后面的时候他会举一些具体的例子的时候啊，会觉得哦这时候看起来就很轻松。 这就是为什么读书和上课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上课老师怎么讲你就只能怎么听，但读书的时候是可以选课的，就是你今天想读什么想看什么。我是建议大家不管拿到这本苏菲的哲学课还是任何一本哲学书的时候，先捡你感兴趣的部分读。什么是你感兴趣的？往往是和你当下的痛点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处在中年危机的朋友可能想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一个处在青少年时期的朋友可能对社会有很多的困惑，他可能想知道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性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刚刚进入职场的小白可能在工作岗位看到了很多事情以后，发现人在社会中去做选择的时候有很多非黑也非白的事情，就可能在灰色的过渡区。那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叫真正的公平，什么叫平等，这可能是哲学中他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什么叫所谓的正义。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到尼采啊。尼采曾经说过，每一种艺术和每一种哲学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他们都是用来治疗的手段，或者是治疗的辅助手段。治疗什么呢？治疗我们的灵魂痛苦。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那你看一本医学书，你没得这个病，你去看的时候你肯定不感兴趣，对吗？但凡你有个头疼脑热了，你肯定马上就不停地去搜索相关的知识，这个求知若渴，因为你想知道你的痛苦怎么缓解和解决。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读哲学的时候啊，要以你自己的兴趣或者你的痛点为切入点，慢慢地去延伸。这样的话你觉得既有自然的接近的方式，觉得很自然很亲切，第二个你会有一个主动性想去获取。 哎呦，王明博士刚才说的这一点立刻让我回想起在家里面的一个情况。家里面有一本特别厚的叫默克家庭医生读本，王明博士应该知道吧， 很有名。 对，主要它是很厚很厚，我刚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么厚的书，这嗨，放家里面万一有个头疼脑热能用得着呢，我就压根儿就不想翻那个书。然后真到有头疼脑热的时候，立刻就会想起到那本书去看一看，因为你在网络上去查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这个时候啊，这样的一本书就能让你有点哎，有个主心骨，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严重不严重的感觉。 哎，说得太对了。说到这个主心骨呢，我想这也是这位哲学家父亲想送给女儿一个特别好的礼物，就是在书中他有写到啊，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孩子对哲学不是很感兴趣，虽然会提出很多天问，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人生的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但是有可能他们对这些枯燥的文字的相对枯燥的文字或者这哲学家不感兴趣。可是这个父亲就在想，人生有一天可能我们这个锦缎会撕裂，可能会看到一些你不喜欢看到的生命的真相，其实就是痛苦，包括挫折， 包括人类的苦难和人类发展中的悖论，比如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环境问题，这个时候年轻人就会想知道该怎么办了，就会想知道说我该如何去面对。那哲学可能没永远没有办法给我们答案，但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框架。 还有一点啊，可能中国和法国的这个教学的进度啊，还有学习的这个课程不太一样。比如说在法国，在高二和高三的时候就已经开设了哲学课了，有课必然就有考试。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这本书我谈到了，刚才汪斌博士也特别说到了，在法国长销12年，就是很多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也是他一年当中对哲学课最热衷的时间段。 是不是太对了？这里边呢要补充一个知识啊，我也看到有人专门提到了法国的高考和我们的高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区别呢不在于考试时间，他们也是每年六月份举行六月中旬，但是他们的高考第一天呢就考什么，考哲学。我举个例子哈，18年的法国的高考分文科和理科，都有哲学，其中哲学考试题比如文科题第一个就是文化让我们会更有人性吗，还有一个问题就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那本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进行一段评论，选其中一段进行评述。那18年法国高考理科中的哲学题呢，比如第一个就是欲望是我们缺陷的表现吗，第二遭遇不公是了解何为公正必须的条件吗，等等。这些题听完了我都觉得匪夷所思，因为让我来写的话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给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答案。但是法国人不仅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在审卷的时候，包括在平时哲学课学习的时候，老师是没有权利随意修改孩子的观点啊或者意见的，所以他们在保持大家的独立思考能力。这些问题即使不能回答没有关系，我觉得完善的回答任何一个哲学问题可能都违背哲学的初衷，因为智慧和知识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这样的题都是一个开放的题目，孩子只要给出合理的解释，那么只要你的这个逻辑啊够严谨，然后你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话，老师应该会给他们比较高的分的。这种开放题其实是比较容易的题目。 对，所以是希望你形成自己的体系，你不能光去质疑，你还要建设。书中提到质疑精神的同时呢，也特别反对一点，就是为了质疑而质疑。因为为了质疑而质疑，有可能是很多青年人的一个表现，就是我攻击既有的规则，攻击权威，攻击大人的世界。但是你质疑是为了建设，毁灭一条船可能钻个洞就可以了，但是建造一条船是需要很费力量的。所以其实这本书花时间启发我们去质疑，同时也告诉我们那些哲学的大厦的哲学家是怎么一点一点把它建构起来的，我想这才是最终的意义。 我们读书俱乐部开学季的内容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可能更多的都是告诉大家应该学习什么，而怎样学习啊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知识。但是今天呢带来的这样的一本书苏菲的哲学课，是告诉大家你如果不愿意学习，你只要能说出你不愿意学习的理由，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东西或者你喜欢这样的东西，只要你能够说出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理由，其实你就已经达到目的了。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的是苏菲的哲学课。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苏菲的哲学课，告诉孩子为什么要独立思考，教会孩子如何建立独立思维能力。读书俱乐部开学季，邦冰博士今天谈哲学，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哲学书《苏菲的哲学课》。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学者、著名的书评人汪冰博士。汪冰博士今天来和大家聊哲学，而且也正好是我们开学季的啊一本重要的书籍带给大家。前面的节目当中就说了，开学季其实已经给大家安排了好多书了，只不过汪冰博士没来，汪冰博士光顾着前面放假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带着大家玩。 所以说到开学，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很紧张，想想该给孩子补充什么知识。但是知识呢，都是用来思考的元素，其实还是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因为在变化的时代，你其实很难想象你的孩子在十年、二十年以后会做什么工作，那个工作现在可能你都想象不到，或者还没有出现。包括知识的更迭和社会的演进也是，当现象在不断变化的时候，本质规律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关于人性这件事情变化就不大，关于社会组织这件事情哪怕构成在改变，但其实它是依据人性来运行的。所以宇宙的很多基本的常识和规律都是贯穿在对这个世界关于为什么，就是哲学的思考上。如果我们能在平时哪怕在孩子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啊，包括文化的课的时候贯穿到这样的讨论，本身就是对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在片花里也听到了一个问题，叫什么是美。这个问题我们每天都讨论，现在可能以瘦为美，体脂率要低，对不对？然后还要健康，晒成小麦色的皮肤，可能在有的时代，甚至在现在地球上的某些区域，还依然是以丰满为美，或者说各花入各眼。你认为美的人可能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就觉得长得相貌清奇，有点奇特。所以如果对每件这件事情都各花入各眼，我们如何去讨论呢？但关键是不管我们对美的标准如何，当每个人感到美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就涉及到这个美的本质的问题。 美的本质就得从我们大脑又分泌点什么这个物质，然后导致我们会有愉悦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东西很美，是吗？汪冰博士到你本行了。哲学和心理学密不可分。 我上哲学课的时候呢，有一门课叫美学课，美学老师就说关于什么是美的这个讨论呢，从古到今就没有真正的停止过。这可能也是哲学很多问题的特点，就是一直都在讨论当中啊。但是他给美一个定义，他觉得美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对人类的价值，让人感到愉悦的价值，他觉得是美。这是他的见解啊。当然我们每个人可以继续提出自己的观点，其实跟孩子讨论的时候可以问问孩子，就说你觉得什么叫美。他可能觉得比较小的朋友可能会说，哎，我觉得白雪公主挺美的。那你就可以问他那你觉得她为什么美呢？孩子可能会说，我觉得长得很美，而且我觉得她可能心里很美，等等等等。其实这都是在做美育，是不是？同时也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万事万物的思考方式，就是你如何来界定美。那可能别人还觉得那个是美，你该如何去跟对方讨论你认为的美呢？这本身呢，就是一种基于哲学式思考的讨论。其实关于什么是美，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但是对这个的讨论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人，有差异，这个差异的包容性其实也是智慧的重要体现。因为我们知道智慧的人他能够容纳很多人容纳不了的东西，当一个人认知格局受限，智慧也比较短浅的时候，往往是偏执，这是他的特点，就是只执一词，对事情只有一个极端的看法，而不能把几种貌似不能融合但其实是多元化存在的事情融合在一起。 我们说到了什么是美，如果是这样的一道题大家需要回答，当然必须是一道开放性的题目的话，其实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你就要论述一下从古至今人们需要的是什么，想当然的必须是需要的东西才是美的，不需要的就不是美的。你要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说一说，在不同的阶段那么人们需要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勾勒出来了一个美的大致的存在的时间段，然后再具体到某一个朝代或者某一时间段，比如刚才汪冰博士说了，现在有一些人是认为骨感是美的，但是以前也有一个时间段的人们认为丰满是美的，然后还有颜色。那么在 那么大家听过那个贵族蓝吧，在科技特别不发达的时候啊，什么是最美的颜色呢？就最难做出来，你用它这个颜料的时候你得费好多钱。那比如贵族蓝，蓝颜色呢在欧洲的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都不是啊普通人能够用得起的，重点是用得起，所以蓝颜色是很美的。那么论述过经济政治的角度之后呢，还要把我们现代人啊，你总看一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很腻了，那左手摸右手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词的感受、 就是、 你就没感受了。那么还得要适应不同的时间段，那么人们对这种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还有呢是否视觉疲劳等等等等，只要你把这样的诸多的方面都罗列在一起，想当然如果你写一道什么是美的回答题的话应该能及格吧，王明博士，我觉得我想了这么多。 所以思考一个哲学问题或者是人生任何问题的，我觉得有几个简单的步骤，刚才刘莎总结的就非常好了。第一个，你应该先去了解一下在各个时代对美的定义是什么，美的概念的演进是什么，然后提出你自己的观点，你认为美是什么，有没有支持你的证据和观点，就是你能不能找到诶你从什么样的方式中导出，比如说有人认为美是一种和谐，那你是从哪观察到美和和谐的关系的，支持你的论点的证据又在哪里。最后呢往往是一个开放性的讨论啊，就是把你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优缺点是什么，或者有什么取长补短的地方，或者是开放性的提出了下一个问题有待研究的是什么，这都是最后可能毕业写论文时候的一个科研思路。其实对任何问题的思考都可以借助这样的思路，这让孩子从那种主观臆断，我觉得这就是美，你那就是丑，那这种就是更接近于我们民间老百姓说话了，它不是一种开放性的有专业精神的思考的方式。那说到这儿呢，其实美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啊，哲学如果不能应用到生活，哲学是没有用处也没有意义的，所以哲学还是为生活服务的。这书中就讲到了几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这个话题在前几年很热啊，大家采访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说饿的时候吃个包子是吧，这个便急的时候能够找到洗手间，这都是幸福的来源。 告诉你们，你们都答错了。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内心的充实。 对，这幸福是内心的充实，可能是很多人的观点。但有人觉得，我觉得充实不充实不重要。我希望人生都是一直是充满快乐的、刺激的。有人觉得享乐是幸福，有人觉得有德行的生活是幸福，有人觉得理性的生活、高贵的受苦，那也是一种幸福。这些都是对幸福不同的定义，但是如果你不去澄清这个定义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规划自己的人生，因为对你来讲你为哪个定义买单，你认为的幸福是什么。如果你只是人云亦云的按照别人的方式去生活，那你要的幸福可能让你永远不幸福，因为你会发现你没办法让像别人那样开心，他就喜欢吃那个他吃到了，但你吃到他的菜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的开心。除了说到幸福这件事情以外呢，还有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活着一辈子这么努力这么辛苦，我们到底追求个什么呢？ 我们追求做人的人生体验， 做人的尊严啊，做人的尊严也是做人的本质，就是按书中的答案之一是做人呢，就是希望成为一种具有最高限度的自由和责任感的生物。所以书中也讲到了人的一个特性是自由，自由就意味着选择，那选择又是下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了。比如说说到善恶，我们如何去判断它，如何选择这究竟是善的选择还是恶的选择，这本身也很麻烦，因为善恶经常是在各花入各眼啊，不同人的评判标准不一样，对一个人的善，对另外一个人就是恶。我们记得在网上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公平和平等的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说当两个人高矮不一样都想看到运动场里的场景的时候，我们怎么 要把高的人放在后排的座位，你要把矮的人 然后把矮个给他垫起来， 对， 或者放到前边，但是高矮的人他们自己没错呀，我长高也不是我的错呀，对吗？那为什么要给矮的这些朋友格外的优待呢？因为他就是矮，对吗？但是高个也没有犯错呀，而且比如说如果从社会的运行来讲，可能这就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看到欧美的税收的时候，大家讨论关于劫富济贫的问题。 这一定要说到一个社会和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那么社会和国家呢，除了统治啊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啊，人人能够得到一个更公平的，并不是说 你上天赋予了你什么，你就该得到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当中，你会得到啊这个团体给予你的更加优惠的一些内容。当然，这就对于富的人来说，我们说劫富济贫，可能你要交的税多。那么对于贫穷的人来说呢，你也会有人的尊严，也会在一个合理的或者是在一个可以能够体面的生活的环境当中让你生存下去。这就是，其实这就是人类追求的。 对，所以说这个善啊，可能就是大多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人所支持或者秉承的善，但这个善可能也就意味着你努力，你挣了很多，你可能要多付出，多交一些税，来让这个社会整体是趋于平衡的。其实这些善恶的选择每次都会引发讨论，你就像这个欧美的国家，每次关于税收的调整都会引起各方面不同的意见，说明这样的问题一直在讨论，讨论本身是有意义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存在情况，一种是释然，就是说现在是什么样，这个社会可能远不是我们理想的样子，还有一个应然，就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我们理想的样子。这中间的鸿沟有很多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去努力的，但是对应然的探讨，就是我们理想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那是不是符合人性的，是不是真正可以存在，这都是人类朝向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努力的思考方向，也决定了我们的发展。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被创造了两遍，第一遍先是脑袋里的蓝图，第二遍才是像盖房子一样才真正盖出来了。这些所谓形而上的思考，实际上恰恰是关乎了我们每个人人类未来的命运。当然前提是你得知道如何参与到这样的思考，包括分析甚至是辩论当中。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什么是美？人是什么？自由是什么？人应该如何活着？哲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学哲学？苏菲的哲学课在法国长销12年，这是哲学家父亲生前写给女儿的30堂哲学启蒙课，是留给女儿最后的人生礼物，更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写给青少年的30天哲学启蒙。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苏菲的哲学课，告诉孩子为什么要独立思考，教会孩子如何建立独立思维能力。读书俱乐部开学季，邦冰博士今天谈哲学，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开学季啊，我们今天来谈哲学。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分享的是苏菲的哲学课。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明博士还带来了福利给大家。王明博士每次做节目必须得有福利，所以今天的福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是什么了吧。 今天的福利呢是来自未读的未读思想家的另外一本新书《哲学的指引》，副标题是斯多葛哲学的生活之道。斯多葛哲学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虽然这个名字我熟悉，但实际上对它的源流包括内容的理解，我还是要感谢这本书给我带来的知识补充。斯多葛学派如果您觉得陌生的话，我真是个人特别推荐您读一读这本书，我自己呢是很受益的。虽然它听着名字小众，但是它对欧美文化包括欧美人生活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他从来呢都没有将哲学当做一种专业的话语或者形而上的知识体系，而是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如果你读这本书的话，你就更觉得说，哦，原来哲学关心的就和我每日生活中都要面对的问题有关系。比如这本书中就提到了如何面对自己的欲望，如何面对生活中的不公，如何面对无常。 哎，这个面对无常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这个东方语境中很容易接受的。 嗯， 这个在东方的语境中，可能很多人是通过类似于佛教啊、哲理啊、上师啊等等这些方式来去寻求答案。但是在西方哲学中有一个很好的对应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本《哲学指引》中提到的斯多葛哲学之道。我举个小例子啊，这里边有个小故事。一个哲学家芝诺追随了老师之后呢，成为他的弟子。刚入师门的时候呢，芝诺就从老师那儿学会了一个人生经验，这个经验叫什么啊？一次呢，他就给这个老师呢，就给徒弟这个叫芝诺的哲学家满满一小罐的扁豆汤，让他端着走。这个老师刚给了学生一小罐汤，让他端着走之后呢，接着又上来亲自将罐子打破。学生呢， 这太无常了，这个、 学生见状就羞愧万分，立马就跑开了。然后当时呢，他的老师就在身后喊说，小伙子，你为什么要逃跑？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故事我当时听完我就呆住了，我在想这个故事究竟在什么方面触动了我，就是不为不需羞愧的事情羞愧，或者说可以演化成很多种方式，不为无需烦恼的事情烦恼，不为努力也解决不了的事情努力啊，那其实就是这个汤他端着好好的，但是老师上来打破了，其实他不用觉得羞愧，因为这不是他能控制的事情，就像生活中那些诸多无常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不停的自责呢？所以斯多葛学派的有一个重要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把生活做一个两分的看待，什么是我们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什么是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就是抓紧我们能够控制的部分。比如说这个斯多葛学派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是书中的主人公，叫艾比克泰德。说到这儿啊，我简单的说一下这本书好玩的地方在哪儿。这个书的作者马西莫皮克里奇，他呢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自己有三个博士学位，如果没记错的话，有这个生物学的、遗传学的、哲学的和演化生物学，三门都是博士。他呢是大学教授，同时他也是斯多葛学派的信徒，他是把斯多葛学派活成了自己人生。他在书中就用了一个和斯多葛学派的著名哲学家，这位叫艾比克泰德的老师对话的方式。他经常把自己生活中的疑问去跟对方讨论。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情节啊，就是他有一次坐地铁去见他的应该是姐夫一家人的时候呢，在地铁上被挤丢了钱包，他知道有人挤他，有人想偷他的钱包，但是他就没想到这个钱包真的丢了。当时他是坐意大利的，在罗马坐地铁的时候，他当时是非常沮丧的，但是他转而就想到了他书中对话，其实也是他的老师叫艾比克泰德讲的一个故事啊。艾比克泰德有一天丢了一盏铁制的台灯，然后呢，他发现冲到窗前的时候呢，台灯已经被人搬走了。据他推断，这个偷走灯的人一定是向某些看似合理的欲望屈服了。但是这个时候啊，艾比克泰德就对自己开始了这心理抚慰，他就说明天再买一盏陶制的台灯吧，陶制的不如铁制的贵，对不对？这个从可控的角度来讲呢，就减少了丢失的可能。然后呢，小偷的警觉性比我强，所以我丢了灯，但是他也付出了代价呀。他付出了什么代价呢？为了一盏灯做了贼，为了一盏灯破坏了信仰，为了一盏灯沦为了禽兽。你看他这个有两个值得学习地方。第一个两分法小偷把东西偷走了，我控制不了，我能控制干什么呢？买一个便宜点的灯，对。第二个呢，我能控制我的心情，别让我的心情受打扰。作者就想到了这个故事啊，被偷钱包以后他就怎么去安慰自己呢？他就想说，哎，你看我丢了钱包、一些现金和几张信用卡，但是我可以去挂失啊，驾照我可以去换个新的，科技这么发达，比以前方便很多了。小偷在博弈中失去了诚信，但是我不需要在悔恨中度过整个夜晚，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王明博士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两本书，苏菲的哲学课和哲学的指引，这当中啊，当然有很多理论性的内容，但其实也说明了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哲学并不是我们大家往常认为的非常高大上，和我们的生活好像是绝缘的，其实哲学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哲学呢能够给大家带来生活的指引，也希望啊，哲学能够给大家带来学好数理化的指引。 没错，实际上在《哲学指引》这本书呢，我印象最深的是讲到了苏格拉底啊，苏格拉底最后是喝毒酒自尽的，对不对？因为他坚持自己对真理的追求，他的人生中呢， 玩了好多球，他的哲学课，包括他对人生的探知，甚至他遭遇的那些命运的不公。那在斯多葛学派看来，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在玩球，都是玩球的高手。有时候有些球会落在地上，但其实你别把球太当真了。玩球本身是为了表现什么呢？表现你对生活的追求和态度。所以就像我们运动员一样，也许你没有因为成为金牌选手而被大家尊重，但是你因为拼出了你自己的实力，拼出了你自己的态度，拼出了你的坚持而获得尊重。所以在斯多葛学派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合乎美德的活着。人生的苦难和无常经常会到来，我们能够坚持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原则和生命态度。而如果你把所有到来的这些都当作像苏菲的哲学课一样的哲学考试，我们给出自己的答案就是我们此生的使命，因为从来没有完美可言。 感谢王明博士的精彩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向城墙去开了。早深就月牙，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诺言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无心谁无情。假如能像风和雨，彼此有疏离有亲密，不问你不说的秘密，快乐会不会延续？紫藤花， 紫藤花， 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像真。想去开了， 去开了， 小声就月牙， 紫藤花， 紫藤花， 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